心里有家就会团圆。走到海角天边，偶尔想从前，回味成长的酸和甜。多希望有一天能再幸福你的脸，再多的辛苦， 再多的辛苦， 披星戴月，心甘情愿。 梦可以很遥远，狂风暴雨都不改变，全世界心相连，用爱围一个大圈圈。梦就算再遥远，心里有家就会团圆。全世界走一遍，不忘来人间兜一圈，梦可以 浪亲吻着沙滩，我不觉得浪漫，不想再一个人流浪，流浪着失去了方向，连天空都在笑着，我太甜。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. Treat me good no more.

恨的潮汐往来交替，道路着记忆循环的周期，海风的气息总是不经意让我触及到你在我心中如此清晰。 不小心爱上你，沉醉如你，谁来欢喜？ 这寂寞的海域，湛蓝的透明，你孤单的伤心。我思念的岛屿，摘掉所有这过往的足迹，爱情却杳无音信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想要退一步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要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爱一个人让全世界 说，其实你很好。

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过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若如果你爱当借口，那爱是不是有一点弱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想什么还怕什么？快牵起我的手。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剩一丝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过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 错过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 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别怕失去我。

在手掌心里的字。你说我们的故事很美，很难存在这个世界，我还是会勇敢去面对失去你的感觉。 将来，一份爱如果消失得太快，你